即使光阴里中港台的局势有了转机，阔别四十年的势不两立，你恐怕恍然大悟也就被冲去，甚至先觉的小船不遗余力，后知后觉的只有只是凄厉，不知不觉的王朝解放了以后，反攻的号角唤醒大家起义，要还你回去。主人不仅仅先取老年人民币，要闯进职场再去香港换点港币，反攻与复国世界大同谈何容易，不如想点办法消除我们心态币，六合彩是我们秘密武器，最后一关用来对付马列主义，歌舞升平的全国的军民同胞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奇迹，可上主义是大同小异，中港台的局势变本加厉，斗争了四十年的势不两立，你统治冤家路窄的晦气转移，说来说去还怪毛主席，当初革命革得有点机会主义，后官放走了一条死路，改革了开放万恶的市场经济，是谁的福气？书店不仅仅先取老年人民币，要闯进职场再去香港赚点港币，他三番五番翻来覆去谈何容易，不如想点办法回归一点心态币，有了房地产不用合租武器，造成股票还能使你如虎添翼，歌功颂德的中国军民同胞创造了特色的历史奇迹，是社会主义。50块钱是我们秘密武器，最后一关用来对付马列主义，歌舞升平比全国的军民同胞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奇迹，革命主义创造了特色的历史奇迹，这社会主义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奇迹，你服不服气？